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就申孝顺沈美善学生被美军杀害已有15年一事，申孝顺沈美善遇害15周年悼念活动共同筹委会13号在京畿道扬州市美军行凶现场举行了追悼会。在这之前，参加者从村口到行凶现场游行示威，来悼念两名被美帝侵略军惨遭杀害的女中学生。接着，他们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进行了追悼活动。